张，流风变成我的苍凉，鼓声牵引着谁的心脏，山高只愿人水流长，湖面担心自己的内伤，心愿屠宰场的冷汤，微笑不如声色的张扬。

98.2 兆赫 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

幸福着，拥有着无比绚烂的时光。 上演的云端。 许只字片语，一个不经意的表点，都能送给曾经些许温暖。 献身的发明达人， 为人民服务，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。